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夏神韵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。今天带来的是叶小刚的《大地之歌》，为女高音、男中音与乐队而作，全曲分为六个乐章，分别是李白的《悲歌行》、燕陶家亭子、钱起的《啸谷秋夜长》、李白的《采莲曲》、《春日醉起研制》、孟浩然的《宿夜诗山房带丁大不至》，由陈小朵、袁晨也演唱。 Oh,

Thank you.